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老板，晚上要喝酒，记得带董酒。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，董酒好喝，醒酒快。董酒窖藏系列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，养生之道。 传承民族文化，荟萃养生精髓，探寻健康真谛，共享快乐人生。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 早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，我是周杰。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继续跟大家是话养生说健康。好，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。张主任你好。 周杰好，听众朋友们早上好。 嗯，那么这几次呢，咱们张主任呢给大家说的是骨关节疾病的这些症状啊，以及它的改善的一些方案啊。那很多朋友听了以后呢，也确实啊说了说自己的一些病的情况哈，希望呢张主任给出一些办法啊。有一位呢是王女士，她呢相对来讲比较，她说的比较胖哈，然后65岁。过去呢感觉就是什么呢，他的这个膝关节啊经常是肿胀啊，有的时候疼的都走不了路啊。在这样的情况下呢，他就到医院呢去检查治疗，最后的诊断呢是滑膜炎啊。当然针对这个病呢，他也打过封闭针啊，也吃过这个药啊，也打过针灸啊，也贴过膏药等等。他个人呢感觉呢效果并不是太好啊，所以呢他非常痛苦。按来说这个60多岁呢也不算岁数多大哈，正是比如说跳跳广场舞啊，出去旅游啊这样的一个年龄。但是呢由于他这个膝盖的问题，平时走路都非常的困难哈，甭说去跳舞和玩了。所以呢他真的是非常痛苦。那面对这样的情况，他问问您怎么来办啊。 我们说这个膝关节疾病啊，女性啊要大于这个男性，这个也是由于他这个生理决定的。那么尤其是这个女性绝经期以后，就说这个雌性激素分泌下降以后啊，它会影响这个骨的这个代谢，就是比如说这个骨质这个流失啊，钙的吸收这个减少啊。所以你看我们在那个健康管理方案里边为什么要有这个大豆异黄酮，不管是这个高老它那个成方里边有大豆异黄酮，那么还有我们说补充骨营养元素里边也要补充这个大豆异黄酮，目的是什么，是为了增加这个女性这个雌性激素这个分泌，哎，减少骨质这个流失。还有一个女性这个有些特点呢，就是说哎到了一定年龄代谢异常以后，他这个体重超标。那你想你体重这个超标，你这个重量给谁了，只要你站立着，只要你行走着，你那个体重你都把这个交给这个膝关节了，或者交给你这个腰椎了。这样的话一年两年三年，你看他的年龄大概是65-6， 对，65-6， 这个时候慢慢慢慢就会出现问题。那无非滑膜炎嘛，一个是这个骨质的坚硬度不够了，再一个就是哎，膝关节这个滑膜呀，还有这个韧带呀，这一点这个逐渐磨损，那么它就会发生这样的问题。你像这个滑膜炎，膝关节这个滑膜炎，如果是急性损伤，那就是我们说运动型的创伤性的，那这个膝关节就会出现这个血肿。关节血肿呢一般是在伤后即使在或者这个一两个小时之内啊，膝部以及小腿它都有这个广泛的这个淤血这个斑块。那如果我们拿出去按这个皮肤或者这肿胀处呢，它就有这个紧张感。如果在做这个浮冰实验的时候，它都一般都是呈现的是这个阳性。 常有这个全身症状，比如说淤血引起来的这个发热，局部呢它比较热，这个膝关节滑膜炎呢，它是这个其他损伤这个合并症，临床的时候也要这个仔细检查，以防止这个漏诊啊。你像这种，它这个我说的这是急性发作，那你对于刚才王女士这种情况，她这个我听这个过程应该是慢性劳损，或者损伤性膝关节这个滑膜炎，她有些人呢是这个急性膝关节滑膜炎处理不当转为慢性的，还有一个就是慢性这个损伤以后慢慢演变，哎，就成为这个样子。那么临床上这种的老年人也是比较多见的啊。你要是从中医角度来讲，就是体质多湿，就是这人呢湿性比较强，就是我们说那个脾湿嘛，或者伴有这个膝内翻、膝外翻或其他膝部这个畸形这个患者，或有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症等等。患者一般都会主诉为什么，哎，两腿这个沉重不舒服，膝部呢伸屈呢也比较困难，但这个被动运动呢都没有这个明显的这个障碍。所谓被动运动，比如说你去拿手扳他这个膝关节的时候，他都不至于说哎呦呦呦扳的动不了，还不至于这样。疼痛不剧烈，局部呢不红不热，膝关节功能检查的时候呢一般没有明显的这个阳性体征。常见的这个现象是什么呢，就是在这个髌骨啊，髌韧带两侧，这个我们说那个膝眼，就是膝关节这个膝眼处呢，这个隆起饱满，用手这个触诊呢，这个地方呢它比较这个松软，甚至呢有那个囊性感，就感觉胀胀的，哎哎，这个囊嘛，中空那种感觉。关节积液如果这个时候超过了这个10毫升以后呢，就会浮冰实验。这个我们临床上去做这个浮冰实验的话，它就这个呈这个阳性。你像有些人这个膝关节，直接受这个外力这个冲击以后呢，或者这个长期负重这种慢性劳损，间接这个膝关节扭伤手术，包括有些人是做手术的过程中，手术给带来这种损伤，哎，剧烈体育活动或者超强度训练，不正确这个习惯动作，关节本身蜕变，膝关节这个反张，甚至穿鞋不当呢，都可以引起这个滑膜炎。这种损伤使这个滑膜受到这个损伤以后出现这个充血肿胀，哎，滑膜细胞这个活跃呢，产生大量这个积液，其中含有血浆、白细胞、吞噬细胞等等。正常关节滑液呢为碱性液，由于损伤以后它渗出增多，关节内呢酸性产物又在这堆积，滑液呢就变为这个酸性，哎，促使这个纤维素沉积。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清除这个积液，那么关节滑膜呢长期受到这个炎症这个刺激反应，就会使这个滑膜逐渐的就增厚，而且呢有这个纤维激化，就是有这个增生，这个组织呢发生激化，引起这个粘连，哎，这样就会影响我们正常这个关节活动。如果我们去在临床上做这种关节穿刺，这个抽出这个液体呢，它这个颜色多为这个黄色青褶啊，或者有这个血液呈这个粉红色。我们去做细胞培养的话，它是阴性的，因为它不是这个细菌感染引起来的。如果照这个 X 光片的话，那么骨质呢它没有异常这个增生，或者有这个退行性改变，或者有这个关节内这个游离体，关节边缘呢，哎，它会有这个骨赘。这个呢其实就是我说的一个滑膜炎啊。你看急性期一般是外形这个损伤，慢性呢也是由于这个炎症不及时这个消除以后呢，最后 渐渐的这种演变。那你看，对于这个，我觉得五十岁以上的这个中老年人出现这个膝关节这个滑膜炎呢，那其实还是我们你看刚才介绍这个疾病发病这个机制来说，一个你如何增加这个骨营养，另外一个如何修复你这个软骨，另外一个怎么去这个抗炎。那这个我们也在节目里边给大家说，哎，你去通过调节功能的这个方式去抗炎，同时呢补充这种骨营养这个元素，增强这个骨质和这个软骨这个营养所需要这个物质，这样假以时日啊，大家一定不要急，因为你每天还要走动，你还要生活，就是说你在康复的同时，你也在其实也在磨损它。 嗯， 那么这个时候一个是不要再造成新的这个创伤，同时你就用这种，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高老这个成方，加上这个骨营养元素的话，长期这么坚持，慢慢就会能得到康复。 嗯，那应该说王女士这个滑膜炎呢已经是沦为了慢性的了哈。那既然是慢性的话呢，咱们就要静下心来踏踏实实的进行改善。确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呢，这个骨营养物质呢会慢慢的缺乏，那么骨修复能力呢也会减弱哈。再加上她有这个滑膜炎呢本身也有炎症，那面对这样的情况，刚才呢张正主任也提到哈，要补充骨营养的物质啊，基础这个很重要。另外呢，再加上呢，我们介绍过的高学民老先生的他的这个成方啊，总合起来就是既要把你的这个症状啊进行改善和控制，同时要从根本上啊使您的骨关节得到一个充分的啊这种滋养。从这两步呢入手啊，应该说是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的。 是。其实我们老说这个透过现象看本质，当我们做诊断是干嘛，就是你先得明确你是什么问题，疾病发病的机制是什么，那你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在临床治疗是对症下药， 对， 只要你对准了就没有问题，退行性问题该补充的补充，炎症的问题该提升你抗炎能力的抗炎，但是还有一个时间问题，你如果就是说把这当症状去消除，哎，那种急躁这个心理，这样通常是得不到很好的康复的。 所以呢，如果你有颈肩腰腿疼这样的骨关节疾病的话呢，您注意啊，早晨8: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根据您的情况，我们呢会给您有一些建议哈，给您制定的健康管理方案。同时呢，我们目前补充骨营养的物质基础方，以及呢，高学民老先生的那个成方，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呢，就是体验活动啊。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有啊这样的这个资格哈，来体验。所以呢8:30之后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。应该说这样的机会确实非常难得啊。好，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-4417 8886-4417。另外一部呢是8886-4427 8886-4427。 听众朋友们好，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。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、脚痛、剧痛、针刺样痛，在腰痛的同时，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、脚趾也麻痛，像抽筋一样的痛，有些人咳嗽一下、打个喷嚏，甚至大小便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。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、肿胀，走路不稳，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，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，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。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，药没有少吃，贴膏药、针灸、按摩、电烤、打蜂蜜针，很多方法都用过，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，痛苦不堪，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。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，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，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， 面对慢性骨病，除了控制症状，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。对于老年骨性疾病，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，表现为软骨纤维化、关节的裂隙形成、软骨囊变性、骨赘进一步形成，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，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，成骨细胞减少，破骨细胞增多，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。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，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，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、柠檬酸钙、氨基葡萄糖等八种骨关节营养的复合制剂，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，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。面对慢性骨病，没有灵丹妙药，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。 那刚才呢，您也提到哈，为了对骨关节呢有更好的滋养作用，您提到了高学敏老先生的那个成方，这个成方啊，我也看到了，里边呢真的是君臣佐使哈，这个配备呢，非常智慧啊。你像有银阳藿、骨碎补、当归、阿胶粉、珍珠粉、大豆异黄酮和维生素 D3 啊。那说到在这些当中呢，当归啊，我特别想问一问，为什么也在这个成方当中呢？ 我们说这个当归啊，你看《神农本草经》上就记载，它是主咳逆上气。温疟寒热习习在皮肤中，妇人露下厥子，诸恶疮疡金疮，就是哎，他这个对这个血症啊，还有这种疮疡症啊，它有这个治疗这个作用。再有，你看这个《本草纲目》里边说的当归这个中药呢，它是治头痛，心腹诸痛，润胃肠筋骨皮肤。治痈疽，和血还补血，哈，你看在这个药味里面，它属于这个肝胃、心胃，从药性上来说呢，它属于这个温性，从药物归经上来说呢，它归这个肝经、心经、这个脾经，现代药的这个研究呢，你看这个当归呢，主要这个有挥发油、有机酸、糖类、维生素。氨基酸等等，那么药理研究就表明呢，这个当归具有这个兴奋女性啊、子宫平滑肌，促进血红蛋白以及红细胞这个生成，降血脂，抗实验性动脉粥样硬化，抗血栓，抗心律失常，保护心肌细胞，提高机体这个免疫力，抗肿瘤等等。除了你看，我们说这个方子里面它有这个阴阳藿，骨碎补，我们这个你看，补肝、滋肾，因为我们说肝主骨生髓嘛，这个大家都能耳熟能详了。还有肝主这个精筋，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个当归呢？你看当归大家也是比较熟的，是我们中国常用的传统这个。中药材具有这个历史呢也是比较悠久，你看它有一个什么的称呼呢？十方九当归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十个方子里面九个方子里面都会用到这个当归，就是说尤其当归在治疗妇科疾病方面呢应用更为广泛。你看《本草纲目》里面就有记载啊，当归调血为女人药药。有司夫之意，故有当归之名。当归，当归应当归来了嘛？从字面啊，你看说起这个，还有一个这个故事。你看，据传呢，古代有一个青年，这个药农啊，就是采药的，新婚不久要进山挖药，那么离家前呢，嘱咐这个他的妻子，如果自己三年不回来，他老婆就可以改嫁。那么三年以后呢，他真是没有回来。结果他的这个妻子呢就这个特别思念他，结果得了这个妇科病，结果呢这婆婆呢就劝他改嫁， 那么妻子改嫁以后呢，不久这个丈夫就给回来了。这个丈夫知道他这个新成立这个家呢，家境又贫困，就送他一些这个药材，让他这个卖钱度日。而且这个妻子呢，无意中吃了其中的一些药材，那么原来这个病呢就好了，脸色也红润起来了。后来呢，这些人们为了汲取这个青年药农当归而不归，害得妻子改嫁，沉重这个教训，这个名字这个时候呢，给这个药物起了一个名字，叫做这个当归。你看他这个，我们说你像妇科病，他这个血瘀血虚凝寒着居多，那你看当归它有什么作用？有这个补血这个作用，还有一个活血这个作用，还有散寒一个作用。这个呢是我们妇科病里面经常用到的。但是它为什么会用到我们这个膝关节里面要用这个当归呢？那你看我们这个炎症反应，你无非是这个拿中医讲，它就是这个血瘀症，再一个就是你抗炎能力不足，这属于血虚症。再有像这个我们说通则不痛，不通则痛，这个由于这个寒气湿气，它就容易在我们的膝关节形成这种寒凝气滞，这个血瘀这个阻滞，这样就会引起这个疼痛。所以呢，在这个高尔这个方子里面，它加了一个这个当归，综合调理呢，起到这个具补血又活血又散寒这个作用。那它在这个调理这作用呢，就是比较这个等同的啊，能促进我们这种慢性炎症。你像刚才这个女士她这个膝关节，那你还是这个发病机制炎症反应怎么把这个吸收了，中医里面就是这个祛寒活血补血，然后这个化瘀，就能再加上我们说这个固营养元素，就会起到比较这个有效的康复作用。 对，确实呢，经过分析啊，高学民老先生的这个成方，应该说每味药的使用都是非常智慧的哈，可以说是一个经典方了。那如果呢您有这个骨关节疾病的话哈，为了补充您的这个骨营养啊，以及这个增强您的修复能力啊，另外也可以起到一个消炎的作用，您的不妨来试一试这个成方。当然了，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呢就是体验活动，如果您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，您可以呢来进行体验，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，所以8: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。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-4417，8886-4417。另外一部呢是8886-4427，8886-4427。 听众朋友们好，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。很多听众跟我说，他的腰部钝痛、脚痛、剧痛、针刺样痛，在腰痛的同时，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、脚趾也麻痛，像抽筋一样的痛。有些人咳嗽一下、打个喷嚏，甚至大小便时用力时，都会加重腰痛。也有些听众反映，他的膝关节疼痛、肿胀，走路不稳，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。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，也不能伸直。早晨起来的时候，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。凡此种种，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。药没有少吃，贴膏药、针灸、按摩、电烤、打蜂蜜针，很多方法都用过，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，痛苦不堪，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。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，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，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。面对慢性骨病，除了控制症状，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。对于老年骨性疾病，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，表现为软骨纤维化、关节的裂隙形成、软骨囊变性、骨赘进一步形成。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，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，成骨细胞减少，